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沙德沙老师问秦凤：“秦凤啊，你知道是谁给你治的病吗？”“弟子不知道。”“这位老剑客爷住在牛圈村，武林的高手，清真的门长，人称树柄清真。”树传天外，西域大侠啊，那是马老剑客。是啊，剑客爷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我不能不说呀。本来这回我想把你带走，用不着我带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马上到牛涧村去见马老剑客，你就说为了报恩，给老爷子放几年牛啊，踏踏实实在马老剑客家放个3年5载的。老剑客爷要看你好啊，就许教你个3招5式的，那可就胜过为师。你要跟马老剑客学呀，嘿，那可强多了。记住了，如果老剑客爷不教你，你就踏踏实实放牛啊，这也是应该的，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单老师您放心吧。师徒两个人撒了而别，沙老师走了。秦凤回家呢，就把沙老师的话跟舅舅跟母亲说了。房老先生点了点头，对呀，富人报之以财，穷人报之以义，应该的，你去你的吧，你母亲我管了。舅舅，那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您是我亲娘舅。到了第二天，秦凤呢就来到了马四把的家门外，上前啪啪啪一脚门，家人把门开了。哟，这位少爷您找谁呀？大哥呀，我叫秦凤，是马老剑客爷救了我的命，我前来道谢的啊。那你稍微耗一会儿。时间不大，从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老人，笑容满面就跟秦凤说：“少爷，我是本家的总管马路，你是不是秦家的大少爷？”“是啊。”秦凤趴在地上就请安：“老总管，我是秦凤，我奉母亲之命给老爷子道谢，您给我回禀一声吧。”“进来吧。”老管家把秦凤带进来了，到了客厅一看，马四把马老爷子正在客厅坐着呢。秦凤跪下就说话呀：“老爷子，我的不治之症蒙您妙手回春，存莫惊感。”“起来吧。”马四把伸手相搀：“孩儿啊，我不同意道啊，治好了你的病啊，也是刀对的鞘了，别往心里去。老人家，您的大恩我无以为报，我的母亲叫我给您放几年牛，放几年羊，就算报答您的活命之恩了，望您收纳。”“嘿，算不了什么呀， 孤儿寡母的回去孝顺你娘吧。我要回去，我娘不答应啊。这秦凤说什么也不走了，马四板呢只好把他留下了。第二天秦凤起来就赶着牛到山坡上去放牛了，到晚上回来拿起水槽就去挑水，干着的活呢也干，不归他干呢他也干，那是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一会儿都不闲着。老爷子看到眼里，记在心中了。就这样，秦凤在马四把家中干了三年。除去老爷子让他回家看看他娘家，他才去呢。马家人上上下下都夸这秦凤。其实呢，马四把就明白了，这是沙德呀，让他上我这儿来，我要看他好呢，好让他练练功夫。好吧，老爷子呢，这天呢就让总管把秦凤叫来了。秦凤啊，我问问你，你上我这儿放牛放羊来，是不是沙德叫你来的呀？秦凤呢就把沙老师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马四吧。行，我就成全你爸，收你做个二徒弟。我有大徒弟，你呀就冲着祖师牌位行个礼吧。马总管在旁边站着呢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给您道谢。你给我道什么谢呀？我也看这孩子呀，是想跟您学点能耐，也算给您道喜吧。我替这孩子给您道谢。行，秦凤是我的徒弟，告诉大家伙改口叫少爷。然后呢让马路归着好了，这孩子磕了头就算拜了师了。马路呢又把秦凤带到内宅去拜见马四奶奶，这是师娘啊。从打这时候开始，马四把就传授秦凤真功夫。要说起军人来，马四爷两门绝艺，一个是72趟地形诀，一个呢是72趟截刀。要是练这地形诀呢，秦凤十好几的，这岁数就不行了，有点大了，学不了了。所以马四把呢就教他72趟截刀，尤其是八大气功，真是倾囊相赠啊。还教给他蹿高纵远各种小巧之能，随说他十几了，能练到什么份上就练到什么份上。这马四把是武林的前辈，爷儿俩每天是二五斤的功夫，整整练了八年。秦凤的一夜就算学成了。这年春天，马四把有点重要的事情要离开家走些日子，所以呢就把家中的事情交给秦凤了。马四爷走了之后，秦凤呢有时候回家去看望舅舅，看看母亲，逢年过节的呢还得上吕家营去看望看望沙德沙老师，整个大部分时间就全都放在马家了。马四把离家可有十几年没回来，除了让人捎封信来，那么信中写的是什么秦凤不知道，都得交给师娘。这天呢，突然间马四把家门口有人堵着门的嘛，给老管家马路赶紧出来一看呐，十好几个，哎呦，骂的那难听啊！马四把你出来啊，有能力你老小子出来！这马路着急啊，马四把没在家，秦少爷也没在家，赶紧让手下人张翔你啊。把秦少爷请来，张翔就奔秦凤家了。其实秦凤刚回家看看娘，您快回去吧。秦凤赶紧撒腿往回跑，到了师傅门前，那么一看，门前是人山人海。您想啊，那马四把老爷的人缘多好啊，再说这清真教的人心都齐呀、啊，这牛县村大大小小的人差不多全都会练把式， 那对马四爷非常尊敬，有人堵着门的马，大家伙全都来了。跟马路不干呢，老管家这两天的马不可上手了，只有秦凤来了。秦凤走到近前一看，老管家马路呢就把事情跟他说了。二少爷，您认识吗？认识一个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上了年纪的叫孟芳。乡亲们急了，少爷总管，你们要不包括我们可动手了，堵着门的骂呀，啊，这是泥人也得有三分土性啊，给咱们姓马的丢人，不干。秦凤用手一摆，迈步走到孟芳面前。孟老师，我的师父没在家，你要找我师父，这样您先回去，等我师父回来呢，我禀您我的师父，请他老人家到您那儿登门拜访，您看如何呀？那么孟芳干什么来了？当初在树林之中，孟芳让马四爷给打了，孟芳跑回家中，他就不干了。孟芳是本地人，他媳妇呢娘家姓杨，给大舅子也就是杨氏的娘家亲哥哥，人称大刀镇河南，姓杨名玉，字国喜，是位老镖师了，就是因为眼睛坏了看不见，这是个瞎子，在家中养老了。孟芳跟他媳妇说了一声，就来见杨国喜，把挨打的事全说了。大哥，我跟您说，这姓马的周老头把我打了，您看怎么办吧。美福啊，便宜你啊，他跟你通名报姓了，你还跟他动手啊？你要再跟他较劲儿，你这条命就没了。美福啊，马四把是武林第一武术家，绿林人，闻名丧胆，望者披靡呀。马老爷子归隐多年了，他不问世事，你怎么叫他碰上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也知道你做出这事来不讲理，不然的话，马四爷他可不瞎管闲事儿啊。妹夫啊，得嘞，这哑巴亏呀，你就吃吧。那孟芳不干呢，大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去，您得帮着我请能人，我得报仇。报不了，那我就死您这儿。这杨玉被孟芳磨得没办法，他就想起个老前辈了，那跟自己确实是过命的交情。这位是谁呀？嵩山少林寺32大弟子之一，姓洪明通，人称金蝉老祖，那是少林寺二传的弟子，武艺高强。杨玉呢就把洪通请来了，也不跟他说别的，好吃好喝好带着。洪通就得问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杨玉呢就把自己妹夫孟芳被打的事情说了。老前辈啊，您得帮他报仇啊，不然的话他死在我这儿。洪通这么一听，心里就骂呀，杨玉，你跟我这么好的朋友，诚心往火坑里推我呀？啊，清真门长马俊人好，武艺棒，我惹得起吗？弥陀佛，马俊是武林中的正人君子，贫僧也不敢公然挑衅呐、啊。那您得管。这洪通一想啊，得了，我打都打不过，但是呢，这杨玉求我，我又不能不管。他想一主意，两全其美。贫僧也闲着没事，这样吧，我在你们家，你把你妹夫叫来，我收他为弟子，我教他能耐，等他练出本事来，让他去找马四把报仇，报得了报不了那我可就不管了。杨玉呢就把这件事跟孟芳说了，孟芳一听高兴了，来见洪通，师父，我跟你学马事，我儿子也能学了，老大不小的了，他叫孟林，得嘞，都8岁了，我们爷儿俩呀一块儿跟您学马事，您就成全成全我们爷儿俩吧。洪通心说，教一个也是教，教俩也是教，反正爷儿俩，这样的就答应了。就在杨家父子同拜一师，从这天起，洪通呢就把少林寺的功夫 还寿这爷儿俩了，昼夜苦练，光阴荏苒，20年过去了。少林寺派人来信，叫洪通回去，洪通就得走。少林寺有规矩，这杨国喜呢，就跟孟芳、孟林这爷儿俩说：“妹夫啊，孟林啊，你们可全都练成了，这20年的苦功确实练得不错。你们爷儿俩到底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大哥，练功为什么？为报仇，我带着孟林找这姓马的糟老头子报仇去。哎呀，杨毅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妹夫啊，依我看呢，你去不得，这能耐还不能去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这洪通是少林寺的头面人物，32大弟子之一，他要是能打得过马四爷，我求他，跪地下求他，他呀肯定不能驳我这面子，带着你们爷俩都去了。他是不敢找这马四马呀，可也不能说自己不行叫你们学艺。你们想想，洪通本人都不成，你们去就成了。那大哥，我们这仇就不报了吗？得了，梅夫，20年了，这口气应该消消，我给你出个好主意。你们赶紧打听打听啊，马四宝在家没有？如果他不在家，你们爷儿俩呀带着人到他们家门口臭骂一通，骂了街这气儿消了啊。可要一劫骂完了你们就走，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，可别在江湖上闯荡了，省得惹出事儿来。那马四爷可不是好惹的。嗯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这样爷俩回家一打听，马四爷还真没在家。爷俩带着几个人就来到马四把门前，这头骂呀。牛建村这些清真人都知道马四爷是好人，全出来了。老总管派人把秦凤叫来了，秦凤呢一看孟芳，秦凤就过来了。孟芳可高兴啊，秦凤少跟我废话啊，把这姓马的老小子叫出来，老太爷我要报仇。其实他也知道马四爸没在家，秦凤可就急了：“孟老师，您是我启蒙的师父，不管您对我怎么样，我对您非常尊敬。现在您来到我恩师家门口骂街，乡亲们全都不干了。师父，您看看。”秦凤说到这儿，用手一指自己的脖子：“这可是您教出来的，我是叫恨心仇啊。您要再不走，我可就对不起您了。”呸，小小娃娃敢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狼言大话。这孟芳往前一赶步，右手拳就攥起来了，唰，泰山压顶就打着秦凤，心说我惹不起马四宝，我还揍不了你吗？秦凤现在可是少剑客了，是马四把的高足，那出手真快。他一看孟芳过来了，马上攻右步，左手往上一穿，右手被反背幽锤唰撩阴就打，砰！这一下正打在孟芳的小腹上，打到哪儿了？膀胱上了。这一下把膀胱打碎了，他有内力呀、啊。这孟芳的尿就出来了，而且尿不完了，膀胱都碎了，扑通一声仰面摔倒在地。他儿子孟林这么一瞧：“你等着，我把我爹背家去，一会儿我跟你算账啊！咱们是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。”这孟芳啊，都快断了气儿了，他儿子背着他带着人往回就走，还没到家呢，孟芳就死在他儿子吉丁背上了。这下牛圈村可就传开了，秦凤一掌打死了孟芳。孟林他母亲已然死了，找舅舅来吧，趴地就哭，把事情说了。 你们呐， 骂骂出出气就得了 啊！你瞧瞧，学了20年，让人秦风一巴掌就给打死了。孩儿啊，当初啊还是赖你爹，你呀赶紧把你爹入土安葬出殡啊，这仇别报了，死了这条心吧，没点吃饭上我这儿来。孟林呐，赶紧去给爹办这白事。这事儿秦凤就知道了，秦凤也挺后悔，没想到这一巴掌过去就把孟芳打死了，将来师父知道不得说我呀。过俩月，突然间这天魏辉府的刘大班头到了秦凤他们家了，一叫门秦凤出来了，哎呦，大班头认识啊，就把刘大班头请到家中落了座了。秦凤给沏上茶来，刘大班头一摆手，这茶我不喝了，秦少剑客，您瞧瞧这张字条吧。秦凤接过来一看可愣了，上边写着四句话：一口单刀掌中情，五湖四海任纵横，阴间不允刀伤命，拿问秦凤便知情。秦凤可吓坏了，刘班头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少剑客，最近咱们魏辉可出了三条人命了，都是大姑娘，而且杀人者留下这张字简，三张是一样的。知府一想，您可是马老剑客的高足啊，谁都知道您行端履正，怎么能杀了人把自己名字写上呢？肯定是贼人诬告，所以呢叫我来跟您说清楚了，请少剑客您帮着拿贼给死难者昭雪。好吧，秦凤心中难过，心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，这是谁呢？我有仇人吗？秦凤心里最清楚，仇人就一个姓孟的。秦凤点了点头，我应当效劳。把这刘大班头送走之后，秦凤呢不动声色，到了晚上换好了夜行衣，插好了钢刀，飞身由打家中出来，一直到村口火神庙。这个火神庙呢就是孟芳他们待的地方，而且还有不少弟子在这住，他传授武艺呢就在这传授。火神庙里还有人呢，北屋灯挺亮，这秦凤呢就到了北屋后窗户这儿听，里边确实有两个人说话，好像喝茶聊天。他纵身行上了窗台，把这窗户纸弄一窟窿，鸟一目往里一看，孟芳两个徒弟。就听西边这人说：哥哥，咱们可像里不像人，这孟老师当初害人秦凤，秦凤还是个孩子呢，害得人家撒脑袋了，哎，现在孟老师要带着师弟去找人家，找人师傅，找人马司马去，张嘴就骂，骂人没好口，打人就没好手，这孟老师的死是咎由自取呀。嗯，嘿，就这位，他说的这位他不知道咋说了。秦凤借着灯光看清楚了，这个人伸出三个手指头，接着这人又往下说，师弟要挨上他呀，嘿，就把这前程葬送了。你瞧瞧，他们在当地杀了三个大姑娘，留下秦凤的名字，人家知府大人就这么糊涂啊，就能把秦凤掐尖入狱吗？我看呐，师弟就是逃到了山东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您瞧着吧，早晚他有个乐。得了兄弟，别说了，秦凤是咱们师弟，孟芳呢，他儿子孟林也是咱们师弟，孟芳又是咱们师父，今天这天话可千万别对别人说啊，咱们活着咱们的。行，不说了，这哥俩就聊别的了。秦凤可听明白了，秦凤回到家中之后，带好了银两路费军人，就直接奔了山东了。山东这地儿可大了，大海茫茫，要找孟林何处找寻呢？ 秦凤可就急坏了， 下回再见。 一瓜如 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。 大伙人刚说的秦凤到山东来找这孟林。找不着啊，住在店房里，到了晚上，秦凤面对孤灯，一声长叹啊，人海茫茫，我上哪儿去找去？忽然间他眼前灯唰的是灭了，灯花一闪一灭，秦凤就知道来人了，一跌腰蹭了一下到了门外，就瞧见一条白线上了东房了。秦凤赶紧上房追，前边的人身形非常快，到了村口站住了，他等着秦凤。秦凤赶紧过来一瞧，原来是老剑客爷关斗关九公。这关九公啊，就住在魏辉府，常上马司把他们家串门来。秦凤呢，管这关老爷子叫师叔。哎呦，叔父，原来是您，知难有礼了。他的也磕头，孩儿啊，起来吧，先知啊，我上你们家串门去，听马路说怎么着，你奔山东来了，嗯？马总管不知道我上山东啊，你起来说话。秦凤起来了，是啊，他说你没在家，我暗地里打听，我知道你上山东了。叔父，你也上火神庙了？嘿，那你就甭管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干嘛来了？秦凤就把这事说了。我告诉你，贤侄，这件事必须得把孟林捉住，不然的话你洗不清啊。这么办，你在山东寻找贼人孟林，我呢回去找杨国喜，我问问他是谁教的孟林能耐啊，我让谁给我办这件事。叔父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咱们赶紧分手。爷儿俩分手了，秦凤在山东明察暗访，老爷子回家找杨国喜，单说秦凤就在山东这一带找了足足一个多月。这天晚上的秦凤坐在屋中发愁，突然间就觉得窗外唰的一道黑影，秦凤赶紧出来了，就朝这黑影直接奔了村东走去了。嗯，看这黑影，秦凤看出来了，很像孟林。那么是不是孟林呢？是孟林，因为孟林把他父亲埋葬之后，他舅舅劝他，他呢也一览心灰了，不想报仇了，打不过呀，我爸爸都不是秦凤的对手，我差得更远了，忍了吧。这人心里烦呢，他就想找人说话，他也上火神庙了。推门一进去，一个师哥，人称坏三儿，姓王叫王霸，是个采花盗柳的贼，无恶不作。这王霸一看，哟，兄弟，我听说师父被秦凤给打死了，啊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你怎么不报仇啊？哥哥，咱们打不了啊，行，我帮你报。三哥呀，您这能耐我也知道，这仇怎么报啊？咱报仇有咱们的办法，往里找来。等夜静更深了，孟林晚上来找这王霸，这坏三就把他带出去了，带出去采花杀命，然后留下字条，上边写成秦凤的名字。这孟林办了头一件，第二件就拔不出腿来，三条人命呢。没想到官府没捉拿秦凤，反而让秦凤帮着拿贼。坏三王八一听可糟了，得嘞，孟林嘞，你赶紧跑吧！我上哪儿跑啊？上山东，济南往南140里地有座山叫小锤子山，寨主是我亲哥哥，姓王叫王强， 人称镇山鹏啊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先到我哥哥那儿躲躲去。哥哥，我上山西啊，咱慢慢的凑到一块儿。这样孟林呢就到了山东小锤子山了。这一道他可没闲着，只要学坏可学得快着呢，半道又是两条人命。然后到了山东小锤子山找着王祥了，孟林就在山里住着了，日子可不少了。可是在山里住闲，他既然学了坏了，他就还想办坏事儿。白天下山采药，他就发现了两个大姑娘如花似玉。这个地方呢就是秦凤住这家客店的这个村子。两个大姑娘住在村东口，这孟林就做好了案件了，晚上就来了。没想到被秦凤发现了，秦凤就在后边跟着，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树林的，越过土墙，到了这家的院子旁边一长腰，这孟林就上去了，跟着秦凤也上去了。一听北房的有姑娘说笑的声音，亲姐俩在这聊天，孟林就进了院子了，就在这北房后头纵身行上了窗台，在这后窗户往里看。秦凤过来轻轻的一拍他的肩膀，这孟林一回头，你，秦凤冲他一招手，两个人就出来了，顺着原路出了村子，在树林的前边秦凤站住了，孟林一拉刀，秦凤，你还我爹的命。师弟啊，你找我报仇可以，你怎么能在魏辉府采花作案呢？你伤了人命，你还留下我的名字。呸，我告诉你秦凤，小太爷就是借这机会乐呵乐呵，还要你的命。看刀吧，唰的一下，这刀就奔着秦凤头顶过来了。秦凤赶紧上步一闪身，这掌撩阴一掌，啪扑通一声就把孟林打出一管去。孟林起来了，他往树林的里头跑。这时候由打林中走出一位老高僧，孟林你大胆，抬起脚来砰的一下就把孟林给踹趴下了。老和尚一猫腰，就照着孟林右腿腕子上一把施展鹰爪力的功夫，嘎巴一下就把孟林的大腿揽筋给掐折了。哎呀，声音都差了，跟孟林脑袋一耷拉就昏死过去了。老僧人走到秦凤面前，弥陀佛，你是秦少剑客吧？老僧少林寺僧人洪通。这洪通怎么来了？咱们前面说了，关老剑客也找杨国喜去了，杨国喜就得说实话，所以呢关老剑客找到少林寺，找着洪通了，就把这事情一说。洪通知道自己理亏，赶紧说好的把官爷送走了之后，洪通和尚下山了，他奔山东来了。不期而遇，他看见两条黑影，前边是孟林，后边是秦凤，所以他跟着在树林子那儿等着，接着孟林了，把他的揽筋给掐折了，因为他是采花的淫贼呀。老和尚出来了，秦凤这才上前见礼拜见高僧。得了，事情已然解决了，这爷俩一直耗到天亮，雇了一辆车，就把这孟林放在车上，老和尚跟着，这爷俩呢就把孟林押到了魏辉府。老和尚回归少林寺，孟林到这时候清醒过来，他也后了悔了，就跟秦凤说，师哥呀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鸟之将死其鸣也哀，小弟之罪皆因王霸引诱，现在王霸已然到了山西，望师哥你捉拿王霸归案，小弟我死在九泉之下，总算瞑目了。 也知道自己活不了了。师弟你放心吧，等到了府衙，知府升座大堂，怎么审案咱们就不管了，就把孟林定个斩决，然后秦桧上线，沙凤林咱也不说了，知府呢就把秦凤请到书房，没别的，请少剑客捉拿王霸归案，秦凤就答应了。知府呢就让师爷给秦凤写好了海捕公文，用了官方大印，给秦凤100两银子作为路费，秦凤告辞了。回到家中，把母亲的事情安排好了，然后跟师母辞行，又跟管家马路把家务事安排好了，带着公文盘缠就奔了山西了。这一下可就远下去了，说山西上哪儿找去，这王霸也不见得老在山西待着，就在北六省到处找这王霸。这一下秦凤闯出个外号来，人称骷髅鸟，瞧这脑袋闹的，身上能看出骨头架子来，脖子上扛仨脑袋。就这样秦凤闯荡了十几年，这一天呢走到山西介休地面，饿了，看前边一个饭馆带酒馆，不大，里边呢人还挺满，小小站店这么一个小饭馆，秦凤就进去了，找了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了，要点韭菜自斟自饮。这地方能卖什么呀？金饼金面，卖点面条。他在这喝酒呢，哎，他自然的呢就看看周围，都是做买卖的，就在这蓝棍旁边坐着三个人，好像不是做买卖的，身旁带着宝剑。这个小饭馆啊是爷儿俩开的，掌柜的自个儿当伙计在这伺候着客人，兰桂这儿坐着他的女儿一个大姑娘，管记账管打酒。这兰桂上有几个酒坛子，贴着红签写着黑字，什么远年花雕啊，女真陈少啊，本地汾酒啊，旁边放着酒提，扣着一摞酒碗。这个姑娘虽然是个乡村的姑娘，长得挺标致。秦凤正瞧着呢，就听见有人喊，哎呀打吧，我叫你们姑娘陪三太爷喝点酒，你等着啊！怎么丫头放着不动我呢？三太爷我闷疼了。这个老掌柜赶紧过来了，客爷您多包涵，闺女的岁数小，不会说话，怕得罪客人，我给您斟酒。滚开滚开！你瞧你个样儿吧，你巴结什么呀？胡子拉碴的啊！算什么东西？把你闺女叫来。说着话，他站起来就奔了兰柜了。秦凤看清楚了，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，鹰鼻子耀眼，穿着一身蓝，两撇白胡子，岁数可不小了，肋下佩着一口刀。吃饭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正人君子，一瞧他这样都撇嘴，什么东西你说啊，这岁数不找挨骂吗？这位呢就奔了兰桂，走到兰桂前边了，老掌柜急了，伸手一拦，这老小子抡圆了给这掌柜的一嘴巴，啪，这一下把掌柜打一跟头，再迈两步这人就奔了兰桂了。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了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这么大岁数竟敢调戏自己了。秦凤一看，就是兰桂旁边的三个人全站起来了。说话这人肋下佩戴一口宝剑，他过去就这老小的脖领，右手一伸，啪的一嘴巴，把他打一大眼壳，这老小子就躺在地下了，噌儿的起来了，好小子敢打我，乱人比划比划，他撒腿就往院子跑。这个人呢佩戴宝剑也跟着出来了，这吃饭的全出来了，这喊话的人就把宝剑亮出来了，这坏老小子呢把刀也拉出来了，唰上去一刀，这石宝剑呢往旁边一闪，拿宝剑从底下往上一撩，烫了啊，这坏小子刀就掉地下了。大家伙一看，血就窜出来了。好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啊， 可听见了，坏词王八，我找的就是你，找多少年了。秦凤在这瞧着，这王八滴滴答答由打手腕上往下流血呀。这时候地方可就来了，秦凤一看地方到了，那地方就算地面官人，秦凤一分人群，脚一抬就把这坏小子王八给踩住了。这地方一看，哎，你是干嘛的？怎么到了这儿？您是地方啊？不错呀，我是地方。好，您看看我的骸骨。秦凤就把骸骨公文拿出来，让这地方一看。地方一看明白了，您带着骸骨公文呢，拿的是他，没错。我拿王八可有些年头了，哎，怎么着？交给我吧。没别的，那就交给您吧。这秦凤用手一指旁边这使剑的地方，这位呢是我请出来帮着我捉拿王八的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人呢就洗不干净了。好吧，这地方就把王八捆上了。王八的后悔呀，让秦凤压着王八，还有他这个朋友，也就石宝剑跟王八动手的这位一块儿呢奔县衙门。这石宝剑呢旁边还两位也跟着一块走，就直接到了介休县衙了，县大老爷升堂了，把案情审问明白了，打好了公文，就请这秦凤跟那位带剑的壮士押着王八回归魏辉府交案。这个朋友义不容辞，带着两个同伙就陪着秦凤一块来到了魏辉府衙。年头可长了，您别瞧捉王八捉了这么多年，这魏辉的知府都换了好几任了。现任的知府姓李，叫李连元，两榜进士出身，为官清正。李知府升到大堂，审清了前后的原因，然后把这王八打入大牢，秋后斩决。给秦凤道谢吧，萧票无事了。秦凤跟这哥仨就出了府衙了。秦凤当然得问，一抱拳，请问三位壮士贵姓高明？这石宝剑跟王八动手，这人说话了，在下人称金氏诸葛，姓孔，叫孔亮。这是我两个朋友，他呢是小陈平宋金莲，这位是九头鸟岳金良。您叫秦凤。老哥哥，跟您说，我们哥仨呢住在长安西北白沙江万龙藏风岛。秦老哥哥，我们可跟您告辞了。哎，别介别介，三位兄弟也别说谢不谢的，帮着我捉住王八了，非常感激，请到家中住上几天吧。这样呢硬把这哥仨请到家中，等秦凤到家中一看呢，娘也死了，舅舅也死去多年了。把这哥仨让到家中，给沏上茶来，让他们哥仨这喝着茶，稍微等我一会儿吧。秦凤到了舅舅坟前，到了母亲坟前祭奠，然后又到牛涧村去看望师母，师父还没回来呢。老管家马路还挺结实，看看师母，嘱咐嘱咐马路，秦凤就回来了。到家中把这哥仨请到酒楼吃饭。这哥仨呢一看秦凤这人不错，秦大哥，您家里没什么事了，是不是到我们万龙藏风岛去玩玩啊？好吧。秦凤心里是闷得很，娘也死了，舅舅也没了，师父也没在家，走吧。这样秦凤呢就跟这三个人到了陕西万龙藏风岛。万龙藏风岛左有银龙川，右有金龙川，当中是72道螺丝湾，白沙江围着三面，只有一方是山。这哥仨带着秦凤由打水路进来，秦凤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有气派呀，坐着船走了五里水路，就到了船坞下船了。下船之后一看，山中房屋可真不少，群山环抱，四面都是水。 这个地方很险要啊。秦凤岛、万隆、长风岛的时候，康熙皇帝十四子还没来呢，山中很安静，反正秦凤家中也没人了，就跟这哥仨天天一块聊天练把式。时间长了，比较习惯了，秦凤呢就住在了万隆长风岛。万隆长风岛现在的山主是轩辕志，人称擎天手，他是第一个带着人进山开垦荒地、植树造林、下水打鱼的人。过了三年，这山中来人了，一个呢叫陆广元，一个叫张静坡，这两个人带着家眷来到了万隆长风岛。陆广元就拿出不少钱来，组织老百姓开荒种地，种了大片的果木林子，造了船，带着人下水打鱼，广开财路，而且拿出钱来修建了螺丝湾。这么一来，望风投到岛上的人就接连不断的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康熙皇帝十四子允提就来到陕西做了巡抚，他是皇上的儿子呀，被加封为西安侯。嘿，这个皇十四子允提那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，他到了陕西之后，知道有个万隆藏风岛这地方，就派人打探呐。知道这山四面都是险要之地，允提就亲自带人进万隆藏风岛看，然后让手下人摸清了岛内的情况，允提就来拜见山主轩辕志，然后呢又拜访了陆广元还有张景坡。允提非常会看人，就跟陆广元、张景坡磕头拜了把兄弟了，结为金兰之好。那谁不巴结啊？皇上的儿子呀。西安侯允提掌握着陕西的军政大权，藏风岛归他管。那么允提他也知道，将来父亲百年之后皇位之争，前途莫测呀。他就决定把万隆藏风岛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。既然把它作为藏身之地，他就得准备力量，所以就在藏风岛招兵买马、举草屯粮。广招贤士，他私下一打听，打听出来了，打听出俩高人，他就把轩辕志叫来了。我听说此地有二位道长啊，这二位道长武术突玄，一位姓赵，一位姓张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我知道。轩辕志就跟允提说：“王爷呀，在延安北门外朝阳峰上有座庙叫观音堂，观音堂住着两位仙长，一个叫张明志，一个叫赵明真，这二位确实武艺通玄，而且熟读兵书，善于用兵啊，敢说是天下独步的人物。”先后心中一动，把这高人请来，就如同韩信归汉呢。西安侯允提要请出二位仙长，请得出来请不出来，下回再见。 声音就会消失空气里，而心慢慢定在彼此沉默里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。他们叫我用手说出所有 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。